好，咱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共是28节哈。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起，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祖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啊！那得祭祀执政的地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能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夺不了的礼。在这里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取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亚伯拉罕那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祀任职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是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理，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比他做见证的说，先照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已尽更美的祭法，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了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于人，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于人，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 远离罪人，高过中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以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律法，是以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今天又来到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使我们看见你在创世以前所立的一切的美好的旨意，都是指向我们的主救主基督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今天这个第七章主要的就讲到了这麦基洗德和耶稣这大祭司的职任的问题。那么这章的内容呢，主要是由基督为大祭司，比亚伦更美。那么上一节也是讲到更美，但是这是第三。那么麦基洗德像预表耶稣，麦基洗德的身位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收取立位人先祖的亚伯拉罕生命之一，以及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啊。那么这一章呢，有几个教义。第一个教义是麦基洗德预表耶稣，第二个呢，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等次要更尊贵，那么耶稣是更超越的祭司。还有呢，就是新约和旧约祭司不同，给我们指出来的不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以及耶稣基督他三种超越的职任：一种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一种是永远长存的救主，还有呢就是完全合一的大祭司。那么这边呢，下面还说到有关于完全的大祭司他的能力啊，这个他的生命，他所献的祭，以及完全被立的大祭司的情况啊，一直说到28节。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越看越觉得深奥，越看越觉得它里边讲的东西啊，有些东西是我们难以明白。你比如说像麦基洗德这个人啊，麦基洗德在圣经当中一共就提过3次。这个亚伯拉罕呢，是简单的提了一下，是吧？亚伯拉罕呢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呢，就是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啊，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第一次讲。第二次讲是在哪啊？诗篇110篇的第4节提到啊，诗篇110篇第4节，我们可以翻到那儿看一下，诗篇110篇第4节。110篇第4节，110，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说什么？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麦基洗德，这是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第三次就是在希伯来书提了好多次有关于什么麦基洗德。那么说麦基洗德呢，他是仁义王，又是公义王。这个诗篇当中85篇第10节说了，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 平安彼此相亲。那么这儿说的公义和平安同时都在麦基洗德这个做王的事情上显明出来，所以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自古至今，神学家们啊，历史学家们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到底他是谁呢？啊，是耶稣吗？那么这儿他说了，与神的儿子相什么？哎，大家看，这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什么相似，是吧？那如果说与神的儿子相似，大家看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英语呢就说 without father or mother, without genealogy, without beginning of days or end of life, like the Son of God, he remains a priest forever. 这句话没翻译，你看啊， he remains a priest forever, 就是他永远为祭司。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而大家就猜了，是不是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啊？啊，但是他说什么与神的儿子相似，相似就什么不是，对吧？要是他就不说相似，这儿就肯定不是。那到底是谁呢？以色列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传说啊，传说呢，这些传说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呢看一看呢，就是也就是很有意思，但是呢，传说就是不是说是圣经啊。那么传说这个有米拉史啊，这种传说的书啊，他就说了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啊，就是想是这个挪亚不有三个儿子吗？啊，闪、韩、雅弗，而他就说的是闪，传说这个书里边叫米拉史，这个书里边就说他是闪。啊，那有没有可能呢？如果按照当时的话呢，按照当时人的年龄来说呢，有可能。你看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啊？175岁，那也等于是按照一代每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代，犹太人的一代是差不多70年，是吧？那么3721，将近三代，亚伯拉罕一共活三代。但从麦基洗德，从闪，也就从挪亚，从闪啊到亚伯拉罕，一共是几代呢？一共是10代。十代的话呢，就差不多700年，是吧？那么这10代的话呢，有没有他还活着呢？可能性呢，应该有，是吧？那么，比如说他又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对吧？当时呢，因为洪水以后呢，由于上帝咒诅这个事件，人的年龄呢已经很少了啊。像亚伯拉罕175岁，亚伯拉罕生以撒活了比他多活了5岁，活108啊。那就是说，当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100岁老人，而且上帝祝福很尊重了啊。但是这个老人呢，在更老的人面前，他肯定要非常的谦卑，因为他拿出1/10来献给他，以至于什么呢？想到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要是闪的话，那么闪他那时候已经很老，对吧？已经都70-80岁了，那肯定大家都很尊敬他。无族谱，无始终，就是大家不知道他的族谱到底你是谁的儿子，可能他很老了，大家都不敢问他你到底是谁的儿子，是吧？但是呢，这只是传说啊，有很多说的说他是闪，有的人呢说呢他是这个上帝啊，上帝向人显现。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呢，献祭完了以后呢，神来了三个人，亚伯拉罕就把他接到家里边给他们洗脚，上帝就应许他说。那么你将来要生一个孩子，你自己的孩子要像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对吧？那么，当时的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神，对吧？那神就给那两个天使说：“你们去上索多玛、蛾摩拉去，啊，看看查验一下。”那么， 亚伯拉罕就是上帝说话，说这个城里边如果还有几个人，要有多少人要是善人的话，就还灭了城吗？一遍一遍的问，还记得故事吧，是吧？那么当时呢，就是说神就显现了，对吧？那但是呢，有人就猜是不是神的这样显现的？但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什么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他呢，又是预表，永远为祭司的。但是呢，他这写的什么是无父无母无祖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再加上呢，刚才咱们看的诗篇110篇第4节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永远这个祭司这个事实呢，与麦基洗德连起在一起了。大家想永远是什么意思啊？那就说肯定是没有完，对吧？永永远远。哎，但是刚才咱们读的这一当中说是本是长远为祭司，对吧？在第一节当中说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长远永远，那就是没头没尾，永永远远啊。所以说这个麦基洗德呢，一直是个神秘人物，到现在大科学家、大神学家、历史学家就是研究不透到底他是谁啊，到底他在哪儿。他要无命之中的话，那就是说他还没死了，对吧？他无命之中嘛，他不死了，对吧？永远为祭司。如果他死的话呢，他怎么能预表耶稣呢，是吧？说这些事情呢，只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研究的重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照着他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个做的祭司。那么当时呢，亚伯拉罕给他拿了十分之一。你想一想，十分之一是献给谁的啊？献给那个神的，献给当时那个有了律法以后是献给利未人，是吧？那么利未人呢，从这十分之一当中呢，再拿出十分之一的献给谁？那个剩下的话呢，就是利未人的。也就是说利未人呢，当时要比以色列人呢，每一个支派的人应该是这个收取的奉献更多。但是后来以后呢，利未人穷的没办法，就是要去开垦荒地了，就不去圣殿里了，没人给他奉献了，所以说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这是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人去照顾神的子民了。神说我的过献祭的人你就不管了，我就不理了。所以说当时呢，你想一想，每一个支派拿十分之一，一共是多少支派？ 十一个 支派，对吧？十一个支派拿出来给这个这一个支派利未，那么十一个支派，十一再拿出来10%是多少？要超过10%，对吧？十一，你想想，十一拿出10%来，那超过10%。所以说利未呢，他当时他的收取呢，要应该是比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要多。这样的话呢，就说你想，那个他拿出10%来，他是99%，他是99%，而利未这个支派呢，每一个支派呢剩了90%，对吧？每一个支派剩90%，而利未呢？他从每一个支派收取10%的话呢，那么就是等于是110%了，对吧？那110%你再拿出1%来，10%来，那成了99%，那就等于是他要比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的他还要丰富才对。但后来的话呢，由于这个以色列人啊自己呢就把神忘了，不去奉献，那么利未人呢没有办法了，就开始自己去弄地，开自留地啊，去种地啊，去做买卖。这样的话呢，神就发怒，亡国啊，以色列先亡国，对吧？以色列亡国完了以后，犹大又亡国，亡国就一亡就亡了多少年啊？70多年以后，然后回国以后又亡了，又亡了多少年呢？2000多年。你这一下到现在开始往回走，所以说神是清满不得的。 你把神忘了，那神就不管了。神不是说神发怒不要紧，就怕任凭，这一任凭就完了，就说不管了，我不管你了，不行吗？是吧？就这样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说呢，但是当时呢，这一章当中说到亚伯拉罕给他奉献十分之一，那么他这个祭司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祭司，是吧？那这一章说，那么摩西律法下所认的祭司都是软弱的啊，立软弱的人必死的人。所以这个祭司每一次去会幕见献祭的时候呢，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而独有什么麦基洗德与他们不一样。麦基洗德呢，他是收取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呢，圣经上说呢，连利未人也给他献了十分之一，因为利未还在亚伯拉罕的身府里边嘛。所以说，那么这是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是就显得更加尊贵了。那么这第一，第二，以色列人的祭司都是哪个支派？利未啊，利未支派必须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当大祭这祭司，亚伦的子孙，那么当中呢才能挑准当祭司。而这个呢，这个耶稣基督他不是亚伦的后代，对吧？他谁的后代？犹大，从犹大就出来的，就当祭司。那么当时如果这样写的话呢，犹太人他看见这个，他非得找着人，他会要杀不行，这是冒犯，对吧？犹太人这个民族啊，他的伟大之处就是说他非常尊重他的上帝所赐下的律法，所以说他们的骄傲之处就是在于他上帝亲自给我们颁布律法，全世界人你们都是跟着我们学的啊，一个礼拜有七天，那从哪来？不是从我们来的吗？啊，很骄傲，引为骄傲，说犹太人骄傲，他有他的本钱，对吧？他是苏联啊，这个苏联，这个红色苏联当时是我的哈，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就试图要改变，我们不遵循犹太人，这是啊迷信神的，我们自己改，我们是共产主义，一个星期改五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礼拜，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礼拜，哎呦，这太没意思，怎么这么快的礼拜？一拜一辈子过太快了啊！这个不行，这改过一次，第二次又改了一次，啊，改成十天，我就不弄七天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过了九天才一个礼拜，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呀，这么长，熬一个星期也太难了，改不来了，又最后说还就是七天最科学啊，又改回来了，改了两次啊。这个所以说，上帝这个七是最伟大、最奥秘，哎，让你正好七天啊，第七天上帝就休息了。我们也休息，所以这个利未这个犹太人呢，那么他第一，你要说从犹大要出一个祭司，那就是不对。再一个呢，耶稣基督啊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啊，他把耶稣基督啊说超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这不等于是又出现一个律法吗？是吧？那这也是个大的冒犯。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所以，但是这个书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旧约当中所有没有解决的问题，他都给你说明解决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本书。而且呢，他能够所有的书，包括保罗所有的书信，包括这个所有的使徒的书信。没有一个人提到麦基洗德，就是这本书提到麦基洗德，第六章、第七章啊。所以说，我们如何理解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上帝对于上帝来说，时间它不受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呢，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献给这个。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已经看见利未也已经出现了啊，就好像 这个当时这个立百家啊官运啊两个孩子在里边打来打去的就不想活了，就是在里边孩子在肚子里边打不想活了啊，说圣经里边说有两个国在你府内，两族从你身上要出来，两个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不打吗？打到现在才打是吧？以色列人以东就是以扫，以东就是现在这个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一块儿，这一大片人都以东人，打来打去成为仇敌是吧？哎，这骨肉之亲现在是最大的仇敌。你看咱中国人咱还没去打呢是吧？他们是骨肉之亲，阿拉伯这些民族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约旦的国家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啊生的那两个孽子啊，是就是约旦啊，这个还有呢还有的可多了，就叙利亚这些国家。亚伯拉罕后来又他妻子利百加死了以后呢，他就又娶了一个，这个又娶了一个是几个太太，啊，据说呢他有27个儿子，30多个女儿啊。但这些人的话，因为神要让他的子孙多起来嘛，那么一下子遍满这整个沙特阿拉伯这一片中东这一片人，实际上连埃及很多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成为呢，实际上生完以后呢，都是就是大祸害，是吧？真是都是全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啊。那么，这是我们就你这个等于是说，圣经里边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5节6节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祭司，直到3世代。爱我收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使慈爱直到千代。这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极大的原则，就是说呢，一定要做一个这个敬虔的父母。那么敬虔的父母有敬虔的子孙，敬虔的子孙呢，神就祝福这敬虔的子孙直到什么千代。哎，这很重要的问题，敬虔的父亲父母非常重要，给孩子给自己的孩子做好榜样啊。这个直到千代，那么恨我，我必追讨他的罪。但是谁来说不是千代，才是自负祭司，直到什么3世代？这就是给我们看到10条诫中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做什么任何的事情，要知道整个的家族千千万万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第三呢，就是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一章说到什么呢？他不是照亚伦的等次，这是第一个特别，是吧？他是照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律法是立位人为祭司，但是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所以说立位的职任呢没有完全。圣经上说不能完全，为什么？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罪，又为百姓的罪献祭，他自己不完全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等次不完全，那就是他不能照着这个立位的大祭司，不能照亚伦的等次，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麦基洗德呢，他是永远为祭司，或者长远为祭司的，就是这一点想到，因为他无穷之始，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指的是永恒延续的。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样说到是吧？那就是他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作为一个祭司。另外属肉体的是年数有限，而且是每年都要进去献一次，那就说他献完还要再献，还要再献，而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赎罪，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有死的所得，那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呢，是永远长存的，职位就不更换了。这是第二、第三，耶稣是启示力的，这又是一个特点。而所有的祭司都不是启示力的，圣经上说，所有的祭司，包括亚伦的子孙，都不是启示，而都有耶稣是启示力的。 所以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说是立儿子为大祭司，等是成全到永远啊。好，第四，律法和启示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律法和启示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立位人做祭司的职任呢是在律法以下，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启示立人，这是第一。第二，律法是属肉体的条例，而启示是照着无穷之生命大能啊，这是第二点不同的律法和启示。第三点，律法是一无所成。你看，律法一无所成这句话很严重，你要让犹太人看你，是吧？那些法利赛人看你律法一无所成，我这一辈子献上人没用了，是吧？这些犹太人，他比考博士还难，他要到30岁啊，你才能够严格考试，才能进入法利赛人当法利赛人啊，哎，当法利赛人，当撒都该人。那么他说律法一事无成，一无所成，那么等于是这个话怎么理解呢？那律法是谁赐下来的？ 摩西 从哪得来的？ 神。 那比如说神赐下律法等于一无所成吗？不是。那么怎么来理解呢？律法，耶稣说，耶稣你看上前面那些都没有说这么严重，耶稣那时候我来本不要废掉律法，那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哎，唯有这个希伯来书说的更严重一些了，一无所成了，是说什么意思呢？律法是让我们知道知罪，但是不能赦罪，对吧？而在救恩方面，它是一无所成，在救恩方面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赦罪，这个意思啊，来这样理解。而那不是律法不行吗？不是律法不行，你不是律法的话，你就不知道人有罪。那不知道罪的话呢，神赦罪你就不知道感恩，是吧？同样情况下，你不饥饿，你不饿的很难受了，渴得要命，在大沙滩里、沙漠里边啊，是要给你一点水喝，哎呀，你非常感激，知道水的啊这种救命、救助水。但如果你是一直在水旁边哈，就是足够，你不知道水的宝贵，这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律法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是完全的，我们不完全，我们有罪，我们不圣洁，我们污秽，那么怎么来到上帝的使恩的宝座前呢？只有通过一个祭，这个祭呢就杀了个羊，流了血。那么这些不能够，这是预表，不能够真正赦罪。牛羊的血怎么能赦罪呢？所以说呢，只有靠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来的是正好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靠着神才有指望，这个意思啊。所以神的美意就是这样，赐下律法让我们知罪，然后再赐下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着律法得救，让我们感恩。永远是感恩知足，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在这儿呢，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更美的指望指的就是启示的话，在此呢不是在律法之下，律法使人知道罪，而大祭司呢必须每日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所以说耶稣基督等他定十字架说成了，说完成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我们不用通过大祭司，我们直接进入使恩的宝座前，进入什么至圣所？至圣所里边有什么？约柜，有祭肉帛啊，亚伦那个发过羊的那个杖，是吧？还有玛纳啊，还有神的这个约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进入幔子，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所以美，因为是启示立的，它越过人的软弱， 是直接从神得到了恩典，因着他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这就是律法和启示化的区别。那么这几点我们要看清，看清以后呢，才能够知道第五点，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与我们有哪些直接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那这个呢，就一个是第七章说到什么体恤我们，因此我们可以什么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体恤我们，这第一点，这是第四，这个章的十六节说到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哎，这里边很重要，他使我们得救，对吗？对，但是有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什么？必须要顺从，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呢，信主信了好多年了，不知道，说主啊，我就是和你不能够亲近，也就是这关系建立不起来，我就是说呢，我很信你，但是我又怕你，我很畏惧你，你太可怕，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上帝太可怕了。但是我信你不行了吗？但是我和你建立不了关系，因为你太厉害了，你太圣洁啊，我不能建立关系啊。这一点呢，就是说呢，让我们看见自己呢还没有完全的信，实际上啊，什么叫信呢？信就是说呢，你对上帝他的话语的正确的反应啊，你对他正确的回应。那个信就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重生得救以后呢，你马上就明白上帝是怎么回事，圣灵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哎呀，最亲近的、最亲密的父母就是上帝，就是这意思。说上帝预备了，我经常拿这个例子来讲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上帝预备了家庭，预备了父母，预备了母亲生孩子，对吧？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哎，我又想孩子，这孩子啊。你把他摇摇摇，孩子太可爱了啊！他说很聪明，都说自己还聪明是吧？我还太聪明，你看他什么都自己拿出去抢，哎，然后呢，这个所以说我给他买好东西啊，说啥？这孩子很好。等到他长到十几岁了，长到十几岁了，还是和五岁一样，还是这样的要东西什么，他就父母就有点一边高兴一边站起来。怎么还和五岁时候一样？这智商是有问题啊，是吧？等到了二十岁了，他还这样，要他就不高兴了，是吧？怎么还和五岁时候一样？就是，这就是麻烦，得找医生啊。那么就是说，这是一种。第二种啊，孩子不懂事的孩子啊，这孩子呢，等他长大了，聪明，你娇惯他，尤其在中国这个就是独生子啊，你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中国有人就研究了，说很可怕，到了几代以后，你想想都是独生子，原来都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谦让，是吧？但现在没有了，你要什么给什么，所以说呢，这孩子就没有孝顺心，没有孝顺心，等到他知道你是他的这个父母，孩子时候小时候呢，他要什么东西你给买，长大以后呢还这样，来家以后呢，到了家，做好饭了，吃完饭就不见人啊，也不给父母说句话。等到了结了婚了，结了婚后一想，还是我父母做饭好吃，不做，还是回家吃饭就走啊。父母呢，我自己编出来，我一想到他母亲就想，哎呀，这孩子也不错。在真有这个情况，我在纽约时就有这，来了以后吃饭不要，吃完饭我还能见见面，你不来吃饭我还不见面啊。但他虽然来吃吧，但是我愿意给他做，我愿意牺牲，这母亲愿意，真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母亲啊，但是呢，你要是真有孩子来到以后呢，他不是来吃你的饭，他家里面想着，我从小我父母都做饭那么好吃，包了饺子，我要报答他啊，那个乌鸦的故事是吧，在家里包好饺子， 先拿过来先给父母吃，哎呀你不容易，然后就坐在旁边自己不是看父母之高兴，你这个心怎么什么滋味是吧？那母亲一看以后心里边流眼泪，然后高兴了感动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呢他不强迫人去亲近他，绝对不会，就像父母一样，你父母你不会说孩子啊你坐来陪陪我爸什么这个那话，那这样子强迫过来，哎是吧？不会，如果是这孩子懂事坐在你旁边老师不说话，你都知道他在陪着我，是吧？这种感觉，这个感觉纯粹就是上帝预备让我们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看不见他，因为我们不能看他，因为我们已经是必死的必朽坏的，不能看见不朽坏的。你要看见不朽坏，那么他也就变成必朽坏的了啊。那就是说，但是呢他又让我们怎么来理解他呢？哎，给我们建立家庭，让我们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他的爱我们的爱比父母的爱超越千倍万倍。他就说你什么时候来陪陪我，他说祷告的时候你要是老求，就等于孩子说你给我买这个买这个，妈的买完以后就走，是吧？祷告就是你孩子和你陪你的时候，你想想孩子陪你，你喜欢你孩子怎么来陪你，上帝就这样喜欢你，这真实的啊。上帝说你来到我面前你要求什么我都知道了，你能不能给我谈谈心呢，是吧？哎，你今天有多少分钟是想我的时候啊？你这些都知道，都给记起记录下来，这很难很难，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当中啊。那么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你就明白上帝更多的奥秘，这肯定的。我们不舍本，而且更大赚便宜，就这意思啊。这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三，他是长远活着，他不但长远活着，他还替我们什么代求，这一点很重要。哎呀，这孩子说是为什么上帝你有偏心，他不是偏心，你和他的关系，你比如说你孩子有四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他就和父母特别贴心，什么都想到父母，那三个孩子不懂事，那肯定他父母想到的这孩子多，对吧？上帝也是这样啊，上帝替我们代求，我们为他做了一点点，他要给我们千倍万倍的偿还，而且是替我们代求。有时候我们犯罪我们不明白，因为他爱我们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什么，他犯罪他就是替我们代求，哎，我们犯罪他替我们代求，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了永远成全了永远的救恩。这三点啊，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与我们有哪些关系呢？第一，他体恤我们啊，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啊，这第一。第二点，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三点，他永远活着替我们代求，乃是成全到永永远远的。这三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看，从希伯来书我们从第一章到现在第七章也说来说去提了很多人，提到什么，提到天使，提到先知，提到摩西，提到什么大祭司，又提到约书亚，对吧？所有这些的话呢，都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人。以色列这个总统就职的时候，你看上面有很多的啊条规法律，最上面的法律第一个摩西，最尊重是摩西，总统就职最重要的就是摩西去就职啊。那么这样呢，希伯来书呢它有胆大包天啊，那这就是说超越了什么摩西，有谁敢说超越摩西啊？我在那个新加坡时候去上学要学这个关于西这个犹太文化，犹太教啊，我们就要去犹太会堂，去犹太会堂不能随便进，你先联系好啊，联系好了那个拉比啊，等着我们去给我们上课讲啊，哎，讲的特别好啊，一定有是吧？那就说呢，你问他，我们有问题要问啊。摩西的话呢，在我们心中是最伟大的，全是除了亚伯拉罕就是摩西啊，那就是说最尊重的摩西。 耶稣呢？耶稣的是吧？是吧？不，耶稣是个先知，啊，先知啊。哎，这第一。第二呢，他就把这个什么，就是律法给我们讲啊。现在他们还是用牛献祭的时候啊，用牛宰牛宰羊的时候呢，不用刀子，就是说身上的牛呢要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啊。会堂里边呢，哎，会堂。一些聚会的人不仅有女的有男的啊，楼上可以有啊，就是这些规条一样全都律法。你要一提耶稣他就很生气啊，耶稣没有摩西比耶稣大多了啊，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希伯来书呢，当时还使徒还在呢，起码使徒约翰还活着，他就写出来超越了摩西，超越了律法，超越了先知，超越了亚伦，又超越了约书亚，超越这一切。所以说呢，他指向耶稣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他说到，实际上等于比亚伯拉罕大了，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共同职位之一的。所以说，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一个永远的生活，让我们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就是说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它到底它的根源是哪儿的，因为圣经里边明明告诉我们，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与上帝的儿子什么相似啊。那就说它相似不是耶稣。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研究这个麦基洗德，而是知道麦基洗德预表主耶稣基督，完了。你研究研究的话呢，可能就钻牛角尖儿，啊，我反正我就不敢太研究啊，因为我觉得不是啊主要的，我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这个啊，这第一。那所以说永远活着。第二是无限的能力，还有无限的能够拯救。第三，不断的动作替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在天堂为我们带球，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牛羊的血不能够赦罪，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大家都记得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献以撒拿起刀来要杀，是吧？刚要杀，住手啊！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心了。这个时候他一转眼一看，哟，有一只羊，是吧？哎，这个在这个卡在那个树枝里边走不动了。就把那个羊拿着上，本来他应该死，这个羊替他死了。这就是以撒就是这个耶和华必有预备的羊。那最早的再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啊，那是最早的让人知道上帝预备这个动物替人啊来担罪。亚当夏娃犯罪了，犯罪以后有罪拿着树叶子浇在身上，啊，上帝用什么？用皮。那皮的话，那什么皮呀？动物肯定得把皮动物先杀了，对吧？哎，这就是预表，有替你死的，那么的话呢，你穿上了这个皮的衣服遮盖你的罪，哎，这就替你死。所以说约啊，这个亚当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叫什么？这叫该隐和亚伯啊。该隐是老大，亚伯是老二啊。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可能就不能讲，一讲就来不及了啊。为什么上帝喜欢亚伯的，不这个祭不喜欢该隐的祭呢？那下午再讲，当中低头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替我们代死，你又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大。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时间都奉献给你，我们都不足以报答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知道更多由你给我们的托付，好使我们更加坚强坚固信心，一步也不移动，使我们知道不摇动自己。感谢赞美主，也使我们知道你是永远的祭司， 你也是使永远活着，其永远是我们的救赎主。感谢赞美主，也是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蒙主悦纳。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 阿门。 谢谢。